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委托投资理财。本来想委托投资理财，但是却陷入了非法集资，有的将比特币委托他人理财，亏损了之后呢，却要自己来担责。近年来，很多人都选择了专业机构或者是有一定知识和经验的自然人代为投资理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产生了纠纷，最终双方对簿公堂。近日，北京三中院就通报了2020年以来审理的相关的案件情况，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将无核酸证明的司机藏匿车中代驾进京，六人被北京警方查获。来自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官方微信报道，从11月17号起，北京市就明确规定，14日内有一例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京返京。近日，某冷链运输公司车队负责人王某先后多次指使有中高风险地区行程史且没有核酸阴性证明的潘某等四人驾驶冷链运输货车，从浙江省某中高风险地区到达北京周边后，为了逃避防疫检查，由在此地等候的该公司员工丁某将始发地司机藏匿在车中代驾进京，被北京通州警方查获。目前，上述六人都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好，来关注大连疫情防控的消息。来自央视新闻端，向央视新闻客户端辽宁站的报道，最近大连北火车站客运人员在检查核酸证明的时候，发现一名旅客持变造的核酸检测报告。经了解，游客于某在当天上午到医院做核酸检测，到火车站的时候检测报告还没出来，于是找了同学程某、刘某变造核酸检测报告和辽视通核酸检测证明。目前，于某因涉嫌使用变造的证明文件，而刘某和程某因涉嫌变造证明文件，均被处以行政拘留。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最近，四川成都和眉山等地的多家餐厅都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公司把他们给告了，原因是他们使用了青花椒商标，构成了侵权。昨天，上海万翠堂公司董事长回应说，诉讼是第三方叫正上绿和北京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发起的，并非万翠堂本意，已经责令正上绿和撤回全部诉讼。央视评论说，这哪里是维权，更像碰瓷儿。青花椒就是调料，在招牌上、菜谱上写上青花椒三个字，意在说明做法和口味，咋就侵权了呢？对于很多商户来说，法律条文不容易理解，当得知自己可能犯法之后，就选择花钱了事。法律知识的欠缺和畏惧心理成了一些人的把柄，商标维权成了一个生财之道，碰瓷儿坑人，损害商户利益，显然偏离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本意。央视评论说，相关部门要拿出更鲜明的态度，遏制利用商标进行恶意诉讼行为。 结婚了45天就离婚了，法院判决女方将20多万彩礼退还。来自近日成都商报等媒体的报道，在2020年3月，四川三台县的王某和女子刘某分手6年后又重新走到了一起。王某父亲给了女子24万元的彩礼，当月两人就办理了结婚证。但这场闪婚只维系了45天便走向终结。射洪县法院查明，离婚后女子刘某又于2020年5月份和另一名男子结婚，而在和王某结婚之前，刘女子还有一段婚史。这短暂的婚姻使王某倍感窝火，强烈要求刘女子退还24万元的彩礼。但刘女子说，钱已经买房修宝马车了。这个事儿僵持了1年，王某将刘女子告上了法院。法院查明，王某家境并不宽裕，本人没有固定工作，彩礼是父母支持的，而他父亲也只是靠卖猪肉维持生计。法院裁决，女子刘某返还彩礼20多万元。这个案件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情形，就是当事人给付彩礼导致了生活困难。刘女子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重庆姐弟俩被生父从楼上扔下坠亡案件将在12月28号再次开庭。7月份，这个案件曾在重庆市第五中院开庭，检方指控年仅2岁的雪雪和1岁的弟弟洋洋被其父亲张波以及张波的女友叶成晨共谋杀害。悲剧是发生在2020年11月2号，重庆某小区15楼的两个孩子坠楼身亡。警方侦查后发现，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幼童的爸爸张波以及其女友叶成晨是嫌疑人。根据起诉书指控，张波婚内就和叶成晨恋爱了，后来他和妻子离了婚，因为叶成晨不能接受张波有小孩，两人就共谋采用意外高坠的方式杀孩子。7月份第一次开庭时，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张波则当庭表示说，是女友割腕逼迫他对两个孩子动手，而叶成晨对此否认。有律师分析认为，本案很有可能会判处死刑且立即执行。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委托理财产生的纠纷。本想委托投资理财，但是却陷入了非法集资，还有的将比特币委托他人理财，亏损之后呢，却要自己来担责。近年来，很多人会选择有相应的知识经验的自然人或者是专业机构来代为理财，但是在委托当中却出现了纠纷，双方最终对簿公堂。近日，北京三中院通报了2020年以来审理的相关案件情况。在这类纠纷当中呢，投资者年龄多集中在65前和85后，部分非法理财产品更是以贴近年轻人的思维的方式来进行包装，比如说通过手机 APP 等线上来渠道获取客户渠道，用投资领域新的概念和术语来宣传炒作等等。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熊静法官，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案例，就是本来想投资理财，但是却陷入了非法集资，请熊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王某与某资产管理公司、影视公司签订了基金联合投资协议，约定王某向该制作的 A 影视项目投资30万元，基金的封闭期呢是3年，预计年化收益率15%，到期还本并支付相应的利益。后来资产管理公司、影视公司没有支付上述款项，王某呢就将这两家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支付投资本金和收益。诉讼过程中，公安机关向法院出具了复函，显示犯罪嫌疑人刘某涉嫌已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等与投资人就多个影视基金项目签订基金项目协议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已被立案侦查。 那这个案件的判决如何呢？ 根据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本案当中呢，王某与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影视公司签订的基金联合投资协议，约定王某向 A 影视项目投资30万元。这部影视剧呢，属于公安机关在复函当中载明的影视基金项目之一，而且基金联合投资协议所约定的年化收益率、募集期认购费等等信息与复函载明的情况呢，也是相符的。因此，本案实际上就是公安机关在复函当中指出的刘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因为刘某的这个行为呢，构成犯罪，已经被警方立案侦查，所以王某的起诉呢，存在了经济犯罪嫌疑，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应当由警方作为刑事案件来予以处理，所以法院就裁定驳回了王某的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 本来是想投资理财，却陷入了一个非法集资的陷阱，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近年来，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为典型代表的非法集资犯罪呢，套路迭出，花样翻新，假借委托理财之名行非法集资的犯罪之实是常见的手段。因此，对于宣传中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或者是通过赠送礼品、组织游玩、安排体检等方式来吸引投资者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冷静观察，可以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避免一时冲动而陷入非法集资的犯罪套路陷阱。 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案件，将比特币委托他人理财，结果是亏损了，那这个责任谁来担呢？请熊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张三和李四呢，签订了财务顾问协议，约定张三委托李四管理他的数字货币账户，李四不按照固定的比例来收取管理费用，而是获得盈利的提成。双方约定呢，投资组合是比特币的国外交易市场交易投资，从市场波动当中获取收益。双方呢还约定了盈利分成、亏损负担等具体内容。签订协议后，张三在某网站的两个账户一共存入了57个比特币，并交由李四来托管。协议到期后，张三的两个账户余额均显示存在亏损。张三主张他一共亏损了16个比特币，于是呢诉至法院，要求李四按照双方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补偿其8个比特币，如果无法返还比特币呢，就按照比特币相应的成交价格来支付人民币。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5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指出，比特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重申了上述规定。202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明确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任何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的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本案当中呢，张三作为委托人，将其持有的比特币的数字账户交由受托人李四来管理，双方约定了分红以及结算事项，属于虚拟货币交易，是监管部门明确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违背了公序良俗，因此张三和李四签订的财务顾问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涉案的委托事项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被确认无效，不影响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现在双方呢均确认财务顾问协议期限届满，已经履行完毕。根据委托的性质，委托事项完成的后果归于委托人张三，同时受托人李四也没有实际获得代理收益，因此张三根据财务顾问协议的约定，要求李四承担部分损失，以及基于财务顾问协议的无效主张恢复原状，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张三呢，基于货币虚拟交易产生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来承担，所以法院判决驳回了张三的全部诉讼请求。 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理财，或者是委托他人投资理财，是有很高的法律风险的，看来您有什么提示吗？ 委托理财呢，咱们说这个标的应当合法。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等虚拟货币呢，它不具有法偿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能且不应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公民投资和交易虚拟货币呢，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投资者以上述虚拟货币作为标的来进行委托理财的，相应法律后果和风险应当自行来承担。 北京三中院办理了一些关于委托投资理财的案件，那么通过这办理这些案件发现，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呢？ 我们调研发现，这类案件当中呢，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第一呢，是民间委托理财日益兴盛，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民间委托理财占比达到了88%，主要是资产管理公司、信息科技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也有部分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投资机构，以及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自然人。第二呢，是投资者的年龄两极分化，65前和85后的人群占比较高。这两类人群呢，基于养老、育儿等压力，存在让资产保值增值的现实需求。同时呢，他们就委托理财涉诉，表明部分中老年人缺乏亲情陪伴，有时难以拒绝销售人员的亲情推荐，从而忽略对理财产品本身的审查。而部分非法理财产品以贴近年轻人的思维来包装，用投资领域的热门概念进行宣传炒作等，其中的风险应当警惕。第三呢，是委托理财的形式五花八门，除了传统的签订委托理财协议之外，还存在投资者与理财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由理财公司促成投资者与第三方签订借贷、入股等合同，达成理财的目的，或者投资者以持有私募基金份额、成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等方式进行理财的。在投资方向上，除了将资金投向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以外，投资者还将资金购买信托计划，投向大宗商品、影视项目、纪念章、艺术品等等。第四个特征呢，是部分案件涉嫌经济犯罪，所涉的罪名呢，主要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等，占到了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20%左右。这种通过非法手段吸收的资金并不会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款项募集之后呢，往往去向不明，投资者前期一般能依约收到高额的收益，随后呢，则出现延期支付收益等等违约的情形。 很多这个不法的一些委托理财是先给你甜头的，然后让你上当受骗。那通过这些案件审理，这个委托理财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风险因素呢？ 我们发现自然人进行委托理财的风险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呢，是权利义务缺乏规范指引，民间委托理财没有统一的规范性合同指引，基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理财知识的专业壁垒，受托人对比投资者具有相对的优势地位，使得投资者对于受托人产生依赖，缺乏对于风险的自主判断，难以通过事先的合同安排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风险负担等内容。一旦产生纠纷，有的投资者难以提供有利于自己的相应合同证据，或者说难以对不利于自己的合同内容提出有效的抗辩意见。第二个风险呢，是合同的性质影响维权的效果。基于理财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一份委托理财合同可能兼具委托、代理、借贷、证券交易等多种属性，导致对于合同性质、法律性质的认识的不同，进而影响诉讼策略的选择以及裁判的结果。比如说委托理财与民间借贷有的时候就难以区分，有时它还可能相互转化，需要结合约定的内容、履约的情形来综合判断。第三个特征呢，是保底条款不能兜底风险。为了吸引投资者，受托人呢往往对收益做出承诺，并且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这种保底条款是投资者做出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但是审判实务中，根据个案的情况不同，保底条款甚至整个合同都有被认定为无效的可能性，并不能实现对所有风险兜底的效果，投资者的美好愿望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四个风险呢，是资金运用难以有效监管。实务当中，投资者对受托人往往是全权委托，对于资金运用、账户操作的具体情况，完全依赖于受托人的披露。因此，一旦受托人没有尽到善良谨慎的注意义务，比如说没有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资金、暗箱操作、过度交易等等，投资者难以及时发现并且有效约束。 投资包括委托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决策应该谨慎又谨慎。如何来擦亮眼睛？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自身，提高风险意识。作为投资者，要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不要盲目跟风，尽量选择与自己风险能力相匹配的投资理财方式。可以通过风险测评对自身风险的承受能力进行全面的体检，将测评结果作为选择投资方式和理财产品的前提。其次呢，是考察对方，理性做出决策。作为投资者，应当尽量选择正规合法的投资理财渠道，在做出决策前着重考察受托人的资质和能力，你投资的产品信息。如果受托人是从事投资理财的公司，应当考察是否系合法注册的法人机构，是否取得了理财业务的经营许可，经办人有无委托手续以及员工证明等等。另外呢，也要注意查看理财产品的运作模式、交易性质以及法律关系、底层项目的真实性、资金流向与资金用途、价款及费用构成、收益支付方式、履行期限、投资风险和担保情况等等。第三呢，是咱们要签好合同，不要迷信担保。一呢，是避免口头委托，尽量呀就委托事项、收益和亏损的分担、信息披露等等问题做出明确的约定，以书面合同的方式固定下来。第二呢，是认真审阅合同。对于合同的主要条款，或者是自己不明确的地方，或者是理解有分歧的地方，有权要求对方做出说明或者进行调整，不要轻信经办人员的口头承诺。第三呢，不要迷信担保。许多理财产品已有担保作为宣传要点，但并非所有的担保都能实现投资者预期的保障效果，应当进行甄别，不能仅以有担保就放心投资。最后呢，咱们一点是随时关注，做好证据的固定。作为投资者呢，要关注受托人运用资金、操作账户的情况，避免完全放任、失去监管。同时呢，也要有证据意识，一方面应注意及时保留合同、项目报告等资料，另一方面呢，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对于重要事项的沟通应当尽量采取书面方式，如果将沟通往来的微信、邮件等作为证据来使用，在保存截图的同时呢，还应当保留原始载体，以备诉讼当中法院来进行核对，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进行公证。 好，谢谢法官的分析和解读。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熊静。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